音精华，声系天下。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。 我是导盲犬，我不叫不闹不咬人，我是盲人的眼睛，请大家允许我出现在公共场合。当您遇到我时，请不要呼唤，不要拒绝，不要抚摸，不要喂食。 同在蓝天下，共有一个家。包容导盲犬，关爱盲人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古典音乐有限频道，有线调频98.6兆赫，欢迎收听。遨游缤纷多彩的 CD 世界，带您畅享音乐的盛宴。北京音乐广播古典音乐有限频道，调频98.6兆赫，每天7点19点播出 CD 博览。 欢迎收听 CD 博览，我是你的朋友古月。今天为您带来的是马友友的2007年发行的专辑《芝加哥丝路之旅》当中的音乐。这张专辑录制于芝加哥管弦乐厅2007年4月间场场爆满的音乐会现场，收录了8首来自黎巴嫩、阿根廷、伊朗以及中国等当今最负盛名的作曲家的作品。除了丝路合奏团团员的传统乐器依旧精彩绝伦的演出外，芝加哥交响乐团的加入完美呈现出东西音乐文化的交流融合。曲目有阿布哈利尔的阿拉伯圆舞曲、高利霍夫的飞马之夜、黄淮海的赛马、周龙选自唐诗四首的饮中八仙歌、达斯的史利斯体、卡勒的沉默之城、李沧桑与中国喜鹊改编的《十面埋伏》，下面就请您连续欣赏。

Thank you.